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跟梁姐妹很高兴，能够再回来马六甲会中来探访你们。在上一周，我们刚探访了新加坡的五级八都中文会中，所以弟兄姐妹呢知道我们会上来探访你们，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问候还有爱呢也托我带给你们，所以先把它交给你们。可能你对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节的这段话会很熟悉，那或者我就说出前部分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：“奴隶不比主人大。”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就说了：“他们要是迫害了我，也会迫害你们。”的确的，耶稣预告他也装备我们大家，特别在今日的基督徒，这个迫害和反对呢会越来越猛烈。那为什么呢？其实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七节也谈及到，因为魔鬼和他的党义，那些反叛的天使知道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所以他们会用尽各种的办法呢，去想打垮你和我，打垮所有爱上帝的人。听到这一点，你会感到害怕吗？可能我们会有点紧张，有点焦虑，但我们可以完全放心，我们无需害怕的。为什么呢？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十七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经文，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十七节。那弟兄姐妹，在你看这些经文之前，在这里也想提及一个目标，鼓励大家，可能你已经在做了，能够的话，把今天听到的经文记下来，可以记在你的电子版或者你的笔记簿。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习惯，但还有一点，也把它记在这里，就是你的心里，你的脑海里，记在这里。我们的笔记簿可能会不见，我们的电子版也可能会没电，又或者可能局势发生，可能我们的圣经，我们的一切刊物可能会被没收。但如果呢，我们记在这里的话，记在我们心里的话，那仇敌都不能够把它拿掉的，对吗？那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留意以下的这些经文可以给我们所需的力量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十七节，留意到大家也用了这个修订版的新世界译本，你都可以你可以用之前的还有或者目前的，那我也会在这里呢跟你分享这个修订版的经文。五十四章的十七节说：“任何为了攻击你而造的武器都会失去功用，或者失去作用。审判的时候，所有起来的指控你的人都要被你定罪。这是耶和华的仆人继承的产业，他们的正义是我赐的，这是耶和华宣告的。”那你留意到这里是不是说不会有武器呢？并不是，什么？这里说任何，或者之前的一本说凡，所以任何也就是会有武器的。而撒旦他会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他会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呢，想要打垮我们。但请留意，十七节的后半部说这些武器都会怎么样呢？都会失去作用或者功用，而这是耶和华保证的。所以撒旦的任何武器呢都会失去作用，那这不是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呢？这就是耶和华给予我们的。所以今晚呢，我们会一起去探讨两个因素。那这两个因素让我们看得出，即使撒旦的武器再厉害也好，也无法打垮上帝的仆人。我们会先看第一个因素。那在第一个因素里有一些圣经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去留意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因素， 那在这一方面，撒旦通常用些什么武器呢？那如果我们呢从圣经的记载的话，我们看到撒旦常用的就是那几样，他用软的，如果软的不行，他用硬的，硬的不行，他又会再用软的，所以他会仿佛用回他的这些武器方式，目的就是要打考我们。例如，我们从这个约翰马太福音的26章，可以看到他用过一些，例如软的方式侮辱，让人感觉不好意思。他也用一些指控、谎言去恐吓我们。那如果这些不行的话，他会用硬的、监禁、迫害，那甚至怎么样？处死，这些都是他常用的，对吗？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看到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觉得撒旦的这些武器厉害吗？我们都点头，的确的，他的武器厉害。但我们记得刚才以赛亚书54章17节说，耶和华更厉害。所以耶和华能够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的武器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，我们看一个古代的例子和一些我们在现今的例子，怎么样看得出虽然撒旦的武器厉害，他并不能打垮上帝的仆人。那在第一世纪，那撒旦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停止人宣扬上帝的名和他的好消息，所以他会用方法就是要让这个传道的工作呢能够停止。我们看使徒们就面对这样的局势，他们有怎么样的反应？使徒行传的5章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也可以把这经文记在心里。使徒行传的5章40节，使徒行传的5章40节，他们就接受他的建议，把使徒招来拷打一顿，吩咐他们不准再奉耶稣的名传道，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。所以宗教领袖也在魔鬼的怂恿下，那怎么样呢？把使徒们召集起来，把他们抓起来，然后审问了、恐吓了、拷打了，才放他们。那使徒们有没有被这个经历吓跑呢？或者说以后回到家不敢再出来，不敢再传道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41还有42节。41节说，他们离开公义会，因为自己有信为主的名被羞辱而满心欢喜。他们天天去圣殿，并挨家挨户持续不懈地教导人，宣扬关于基督耶稣的好消息。那使徒们有没有被打垮呢？没有，对吗？那反而他们继续怀着勇气，同时灵活变通技巧的去传道。你看他们用不同的方式，所以猛烈越厉害，那他们呢却也更技巧。但我们看到他们对耶和华有信心，那耶和华也给了他们力量。所以第四季的情况我们看到，的确撒旦的武器厉害，但他并不能够打垮上帝的仆人。那在我们近代也一样，我们也看到一个例子，在我们的这世纪里面，1939年，可能多数我们都不在，对吗？还没有出生，可能我们的父亲、我们的母亲、婆婆、爷爷他们。那1939年有什么事情呢？那一年就是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。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，那全球有多少位见证人以及多少位弟兄姐妹呢？在那时候的报告呢，是有72475个传道员，所以7万多。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不容易，所以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中立，他们被受到迫害，在东欧、欧洲、西方的国家，甚至在亚洲，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因为中立的问题被关起来，那有的甚至被处死。那大战在什么年份结束呢？1945年， 1939年到45年，大概6年，那在6年这猛烈的迫害下，你认为见证人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看1945年的全球报告。那1945年全球总共有156,299个热心的传道员，我们看到传道员的人数有没有减少呢？并没有，什么反而增加了两倍了，从7万到15万，而且是在这猛烈的迫害下。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出，这些证据表明会有人怎么样呢？爱耶和华，而且耶和华也会保护他的子民的。有些时候反而这些反对呢，使到这个好消息呢更广为宣扬，对吗？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被迫害、被流放，例如在这个前苏联地区，他们被流放后继续勇敢地做见证。有些时候在监狱中，这些忠贞的榜样也感动了一些监狱官或者一些军人或者一些人士。所以即使撒旦的武器厉害，无法呢停止上帝的仆人向他做见证。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一个因素的答案，那为什么撒旦的武器这么厉害，无法打垮上帝的仆人呢？让我们看第一个因素的答案。那请把这经文也记在你的心里，就是启示录的，对不起，诗篇的118篇，诗篇的118篇5节到7节，诗篇118篇第5节说：我在困境中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回应我，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。有耶和华在我身边，我绝不害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？有耶和华在我身边帮助我，我会看见恨我的人落败。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因素的答案，为什么撒旦的武器无法打垮上帝的仆人呢？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耶和华与他的子民同在。的确就是这个因素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撒旦的武器再厉害呢，也无法打垮上帝的仆人。那耶和华也赐给我们他的圣灵，还有他的10,000个天使，忠贞的天使去支持我们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的，正如刚才我们留意到那些迫害。那弟兄姐妹，能够的话呢，也请拨出时间看我们的这个 JW.org 的网站上的这个新闻室。你有经常看吗？我们也鼓励你看新闻室，特别在这个法律诉讼案的这个栏目里，你会看到，你点击的话，你会看到在最近世界发生的种种的这些法律诉讼案，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他们到现在还是被怎么样呢？被迫害，对吗？但我们看到他们有没有胆怯呢？没有，继续勇敢的，即使是在监狱里这段时间，耶和华的确与他们同在。所以现在让我们呢留意以下的这个短片，来看看这短片会证明耶和华真的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来看呢。 雅各77岁时还没有结婚，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对他恨之入骨，所以雅各按照父母的指示逃到亚伯拉罕的亲戚那里。有一天晚上，雅各休息时，耶和华在梦里向他保证会全力支持他。雅各看见一道通往天上的阶梯，上帝的天使纷纷顺着阶梯上下往来。然后耶和华对雅各说：我与你同在， 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我都必保护你。从历史我们看出，耶和华一直与他的子民同在，就像他保证与雅各同在一样。至今，世界的人想尽办法破坏上帝子民享有的和平。耶和华很关心他的子民，有耶和华圣灵的指引和天使的帮助，我们就能支持受迫害的弟兄姐妹。虽然我们受撒旦攻击，但作为上帝的子民，我们会团结一心抵抗撒旦。我们知道耶和华一定会与我们同在。 的确的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无需害怕，对吗？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因素，为什么撒旦的武器再厉害也无法打垮上帝的仆人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，也把这个经文记在心里。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十一节，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，我们的弟兄却靠着绵羊羔的血和传讲的信息战胜了他，他们就算面对死亡也不惜牺牲生命。那这里告诉了我们第二个因素，为什么撒旦的武器无法打垮上帝的仆人。留意到绵羊羔的血，耶和华耶稣因为爱我们才做出牺牲，耶和华牺牲他的爱子，耶稣也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流出宝血，所以这是因为爱，对吗？所以一个有感恩的人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就会用爱还爱，对，爱耶和华。然后也请留意经文说，传讲的信息，上帝的信息，他的话语，可以让一个富于体会的人读到圣经之后怎么样呢？信心就会坚强。所以上帝的信息可以强化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对耶和华的爱，还有对耶和华的信赖或者信心，使到我们站稳，即使撒旦的武器再厉害，也无法把我们跟耶和华拆开。你说是吗？就是因为我们爱耶和华，以及对他有信心。的确的，这经文让我们看出，刚才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七节，你留意到后半部的话有一句说到那些恶人会指控我们，对吗？然后反而上帝的见证人会定他们的罪。也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，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即使面对反对呢，我们没有放弃，无论他是监禁还是怎么样都好，我们站稳。那这一点证明那些指控的人是谎言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第二个因素，我们对耶和华的爱和信心，使到我们站稳。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国也有一个法律的诉讼案。那在这里，或者我就读出其中的一个部分，这是那时候在1943年啊进行的一场胜利。那时候美国的政府要禁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的传道，但由于弟兄姐妹对耶和华的爱和对传道的热心，他们没有放弃，继续诉讼，结果打赢了这场官司。那我就读出这段话，是由内森诺弟兄说的。那他说，胜利是属于你们的，如果传道员没有继续传道，我们就不需要上最高法院争取权利了。但是就是因为你们，因为世界各地的传道员都坚持不懈地传道，所以今天能有这样的结果，主的子民坚定不移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的确，我对耶和华的爱和信心，弟兄姐妹们没有放弃，耶和华祝福他们，他们取得了胜利，继续的传道。的确，那现在也让我们来看第二个短片，谈及到我们对耶和华的爱，我们一起来留意。 我因为坚守基督徒的中立立场，被关在监狱里1年3个月。 我跟那些重刑犯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。 当时我坐在家里，我全家人都被逮捕了。 他们放火把村子全烧了，我们只能住在树林里，而且最困难的是我们还带着一个小宝宝。 武装警察闯进来，拿枪指着我们，把我们铐上手铐，又搜查我们的房子，带走所有东西，把我们关在拘留所。后来我们就被关进监狱里了。 我被单独监禁，觉得很害怕，但我信赖耶和华，只有他才能保护我。 那段时间我知道耶和华上帝在我身边给我力量，所以我才能撑过来。 我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沉思我想到的经文，虽然当时我没有圣经，但却不觉得跟耶和华疏远，或是对他失去信心。 我们带着小宝宝逃难，实在很辛苦。我们一直跟耶和华祷告，我觉得耶和华非常真实，就像我的爸爸一样。 我好像听到耶和华对我说，女儿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不要害怕。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害怕退缩，我一直很坚定。 要是我在乎的是自己、自由、健康、金钱，而不是跟耶和华的友谊，我可能就不会崇拜上帝了。但因为我爱的是耶和华，而不是那些东西，所以我才会选择侍奉耶和华，即使要坐牢，我也在所不惜。 现在我可以自由地崇拜上帝，参加聚会，跟家人一起去传道。 我觉得耶和华的手一直在帮助我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 耶和华给我很大的力量。 爱里没有恐惧，只要你爱耶和华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。 我虽然经历过不少患难，但我可以说我这一生是充满喜乐的，有很多事都让我感到非常的快乐。我把耶和华看得很真实，他就好像站在我面前一样。我相信只要弟兄姐妹对上帝忠贞，耶和华也会赐福给他们，就像他赐福给我一样。 我们对耶和华忠贞，他绝对不会忘记。上帝给我们乐园的希望，让我感受到他的爱，帮助我克服恐惧，也使我决心永远都要忠贞地崇拜他。 的确，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然后我们也爱他，对他有信心，所以这样强的爱呢，撒旦的武器再厉害呢，也无法打垮，对吗？我们看到撒旦无法打垮早期的忠贞的仆人，第四纪的基督徒，以及今天的许多忠贞的弟兄姐妹。那这让我们想起刚才以赛亚书54章还有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一部分最后的一段，54章的17节。54章17节，留意到后半部最后的一段话，说这是耶和华的仆人继承的产业，对吗？这个产业，那这产业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其中就是包括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和平。的确的，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，耶和华说他的仆人会承受的产业，耶和华要给的话，谁也拿不掉的。要给我们平安，敌人再强也无法夺走，这是耶和华保证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，对吗？那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那只要我们爱他，信赖他就行了。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软弱，对吗？我们会怕的，我们是人，我们呢遇到反对压力，很自然心里会有这样的感受。不过让我们记得这最后的一节经文，也把它记在心里，在罗马书的8章37，请大家一起看罗马书的8章37节。8章37节说，不过在这一切事上，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，现在大获全胜了。的确，耶和华不但与我们同在，他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的确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放心，对吗？那他一定会让我们扶持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弱点，但他同时也知道我们对他的信心，他会给我们所需的力量应付一切的考验。所以最后，弟兄姐妹，包括甚至正在研读的朋友们，那你呢？你现在下定了决心了吗？如果你现在下定了决心，爱耶和华，信赖他，站在他一方的话，那前头将发生的任何考验，撒旦所立的任何武器，你都会看到这些武器一定会失去功用。那我们就结束这个今晚的聚会，那我们也期待跟你们一起的工作。那在这明天开始，我们都有这个传道前的聚会。那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也留意到这个时间表，所以我们会有这个传道前的聚会。那我们也很想说的，就是从你的会众的报告中看到，大家都很积极，也很热心。那正如刚才也说到的，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会变成机械化，对吗？在同样的地方，所以让我们来一起看看，在这一周我们可以怎么样。不但只是追时间而已，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工作上，即使最后的时候呢，喜乐的，然后去找未来的弟兄姐妹。那我们会一起温习一些方法方式，我们可以怎么样这样做。好，所以我们都期待跟你们一起的工作。那现在我们就结束这聚会，那我们呢可以邀请你们可以的话站立，我们可以唱这个诗歌第三首王国诗歌第三首。诗歌第三首，我的依靠、希望和力量。那之后我们请周弟兄为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。诗歌第三首。